第106章，双面世界。真让雪莉哭，她又不配合了，这在意料之中。系统的题目怎么可能会听人话呢？不可能的。兄妹俩捧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短腿悬空晃荡着，如出一辙的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油货。按照题目的说法，萨利是个贪吃的小孩，他的肚皮确实比妹妹更鼓一点。萨利似乎撑得难受，晃几下腿就忍不住揉肚子，脸色也有点苍白。 雪莉，我好饱啊。 萨利愁眉苦脸，低声对妹妹嘀咕。妹妹童音清脆地说， 我也有点饱了。 说完，妹妹雪莉冲油货嘻嘻一笑。 妈妈说我是懂事的孩子，懂事的孩子不会和客人一般见识。我今天不想哭了，你骂我也没有用，打我也没有用。 萨利悄悄松了口气，妹妹的这句话似乎是颗定心丸。一旁的楚月将这些看在眼里，萨利的反应说明死亡，雪莉的哭泣以及他们的肚皮，这三者之间确实联系紧密。好像只要死一个谁，萨利就会更饱一点。楚月皱着眉，余文脸色又白了。雪莉浓长的睫毛像小扇子，纯真又笃定地看着余文和楚月他们，然后咧开嘴笑了，特别像嘲弄和幸灾乐祸。雪莉这孩子不做表情还好，一旦笑起来就会透出一种浓重的违和感，皮囊和灵魂不一致的违和感，好像他只是套了一个空壳子。 不会真是哪家小孩吧？ 楚月打量着他和萨利，咕哝了一句。 小孩？ 余文愣了片刻，突然惊恐。 不会吧？ 油火皱起了眉。油火想起第一场被考生替代的猎人，想起变成村民的赵文图，想起被公爵占有身体的江源、张鹏毅。余文小心翼翼地抬头问他， 你是谁啊？ 洋娃娃似的小姑娘眨了眨眼睛，没有立刻说话。余文又惊悚地直起身，指着她说， 是我的心理作用吗？我觉得她刚刚眼神有点茫然。 雪莉定定地盯着她，用一种空洞的童声说， 我是雪莉，我是雪莉，我今天哭了太多次了，爸爸妈妈如果知道会不高兴的，所以你们打我骂我，我都不会再哭了。 小姑娘重复着。雪莉既然说了打骂没用，那就是真的没用。题目说出来的话代表规则，没必要撒谎。况且楚月了解油货，考官 A 看起来不近人情，其实会考虑很多。如果这两个孩子真的是由普通人转成 NPC 的，油货绝对不会动孩子们一根头发。那还怎么让人哭呢？楚月犯愁了。油货突然伸出手，把雪莉从沙发上拉下来。雪莉一惊，扭着手使劲朝后缩。 不要拉我，我不哭。 油货干脆一把捞起他，大步流星地朝楼梯方向走。雪莉脚不着地，悬着空疯狂挣扎，但雪莉那点个子在油货手里就像一只激撩不停的小动物。余文和楚月面面相觑。 哥， 余文叫了一声。雪莉想踹油货，奈何腿不够长，回回踢空。即便这样，在某个转身的瞬间， 玉文发现小女孩还顶着一张笑脸。雪莉的脸和身体呈现一种割裂状态，脖子以下在撒泼，脖子以上在微笑。楼梯旁有一面一人高的落地镜，游货从那里经过，镜子里映出一晃而过的高瘦身影，镜面突然极轻地颤了一下，就像有谁敲了镜子的边角，引起微澜，但动静太小了，没有人注意到，除了雪莉。雪莉盯着镜子，突然挣扎得更疯了，游货夹紧她，在镜子不远处站定，那里靠墙立着一个柜式冰箱，顶上搁着一些杂物。游货放下雪莉，从上面拿了一样东西，小姑娘脚一着地就要跑，刚迈一步又被薅了回来，表情透着生无可恋。 余文， 游货叫道。余文绕过沙发走过来，楚月也跟来了。 哥，现在要干嘛？ 游货把手里东西抛给他，两手摁着雪莉的肩说， 过来，对着他拨。 余文低头一看，接到一个偌大的洋葱。楚月愣了一下，扭头就笑开了。 亏你想得出来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馊主意这么多呢？ 雪莉还在挣扎，作为一个小姑娘，雪莉的力气过于大了，换个人来可能都控制不住。余文半跪在雪莉面前，苦着脸开始包那玩意儿。半分钟后，在场的全哭了。游货个子高，又偏开脸，只是眼底有点胀。楚月揉着眼睛跑远了。最倒霉的还是余文，跟雪莉相对流泪。小姑娘眼圈通红，哗哗掉水珠。游货腾出一只手，从冰箱上拿了第二个洋葱说， 还没死，继续。 余文还没接过去，雪莉已经身心崩溃。雪莉扬起脸就开始嗷嗷哭，眼泪从眼角两侧往下掉，但眼珠却瞪得很大，一转不转。雪莉盯着摁着自己的恶霸，抽噎着轻声说， 我不想看到你，我要把你藏起来。 雪莉瞬间爆发，也不知哪儿来那么大力气，转头猛推了游货一下。变故发生在一瞬间，不远处揉眼睛的楚月以及泪流满面的余文都没反应过来。游货倒是来得及，但他根本没打算反应。游货顺着雪莉的力道往后踉跄了一步，在游货背后是那面一人高的落地镜，眼看就要砸到镜子，意料之中的碎裂和撞击却都没有发生。那一瞬间的触感就像是人陷入平静的湖水里，游货碰到了镜面，陷了进去。 他人呢？ 楚月闻声转头，只看到一片空，游货已经不见踪影，消失前除了一道踉跄的脚步声和衣料摩擦的细缩声响，什么大动静都没有。余文一咕噜窜起来，猛地扑到镜子上，镜面冰凉坚硬，手掌拍在上面发出啪的声响，反作用力打得掌心生疼。余文贴着镜子趴望片刻，抬头茫然地说， 我哥，哥掉进镜子里了。什么？ 楚月愣住了。 真的？ 余文指着镜子， 我一抬头我就看见我哥手从这边消失了，就这样陷进去了。 余文背对镜面做了个往后倒的姿势。 考官 A。 楚月大步走过来，敲门似的敲了敲镜面，镜子被敲得微微颤动，却毫无回音。 有货。 楚月又敲了两下，依然没有动静。突然有人轻轻打了个饱嗝，楚月和余文扭头一看，雪莉正捂着嘴 明蓝色的眼睛看着他们，一派天真。而不远处的沙发上，萨利肚皮更圆了。萨利生无可恋地躺倒下来，说： 雪莉，怎么办？我想吐。 与此同时，全球2000多个考场响起了系统声音。 197考场，考生由火弄哭了雪莉，再次宣告死亡。 监考处餐厅里，大屏幕叮咚一声，油货第六次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余文站在那里，手脚冰凉。一天之内痛失2位亲人，他心脏有点承受不起。 姐姐， 余文惶惶不安地问楚月， 他们真的还能回来吗？我怎么这么慌呢？ 一定能的。 楚月丝毫不怀疑。 姐，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你哥是谁啊？考官 A。 在他之前进去的是谁呢？001。你知道这两个凑一起会怎么样吗？ 余文还没缓过来，惶恐地问。 会怎么样？ 他俩什么鬼门关都能给你辟出路来。 余文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而且我俩不是还在吗？ 楚月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余文。 只要我们还在外面，他们就死不透。 余文又稍稍定了心。 还皱着脸呢？那我再提示一句啊，你看看那两个小鬼的肚子，还记得我们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吗？ 余文回忆了一下， 肚子没这么鼓，牙齿还沾了血。 是啊。 楚月拎起茶几上的纸弹了弹，说， 上面写着他们会饥肠辘辘，说明进了肚子的东西会被他们消化掉，只要这两个小鬼的肚子没瘪下去，你哥他们就没事儿。 这个理由最具有说服力。余文在萨利身边坐下，把他的 T 恤往上卷了两道，用一种镇守国宝的气势盯着小鬼的肚子。萨利扁了扁嘴，想吐在余文脸上。 油火陷入了一片漆黑，似乎有一层浓黑的雾裹住了它，不见五指，不辨方向。油火不喜欢这种纯粹的黑暗，而周遭的潮湿气很刺眼，不比洋葱的效率轻。于是油火没有多待，随便挑了个方向就迈步走。谁知没走几步就看到了光，面前的景物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油火看得一愣，在油火面前是铺着木质地板的客厅，一侧是沙发茶几，另一侧通往卫生间、厨房以及地下室。客厅还有窗子，东侧有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正浓的夜色以及一盏昏黄老旧的街灯，而客厅里灯火通明。总而言之，跟雪莉家的客厅几乎是一模一样，区别只有两个。一是整个客厅是倾斜的，地板就像一个缓坡，油货就站在缓坡的最高处，越远越矮。而客厅的布置跟现实是相反的，油货往前走了几步，转身发现他刚刚就站在楼梯旁，那里也有一面一人高的落地镜，镜子里是雪莉家真正的客厅。油火可以清晰地看见雪莉和萨利两个小鬼被人用跳绳捆成了一对蚕蛹，端端正正地放在沙发上，肚皮外露。楚月正和余文坐在一起，拿着马克笔试图答题。愣神间，油火感觉身后突然有人靠近，一只手捂住了油火的眼睛，把他拽离了镜子。